就把人间味真的相框记得来往的时光，想去的地方就叫天堂，用爱连接整个世界，感情无限延长，感动随时都与我荡漾，让心比昨天更开朗。不管你的脸是哪种颜色，明白我泛黄像情人一样，不管你的妆是什么颜色，只要心够真就值得你欣赏。

要伸出大师来一直没干，悠悠晃晃悠悠晃晃，看到周围一个像革命的男人的狂脏的无力感，心情突然凝结，能却无法言， 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

剩下空心要不要，春意多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抓疯你的手。你说你想要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，春意走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真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托放你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托放你的手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用心良苦，这是由梅艳芳所带来的。听众朋友，就单车老情歌接着下来为您准备的歌曲是熊天平齐秦的《渔人码头》，高慧君的《雨季过后》。 星灯火